行。他提到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建造商会在发展局支持下，去年12月底开始安排专业检测服务机构到访公司型工地，为工友和驻工地人员提供免费自愿测试。截至上星期四，已经为125个工地超过29000名的工友检测，当中 99.99% 结果都是阴性。确诊个案至今有4个，已经按机制由卫生防护中心处理，相关承建商亦都是迅即跟进，包括工地停工进行消毒和安排相关工友接受测试等。美国白宫上载片段，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打电话给一名住在加州的失业女子。这名女子在去年7月起就失业，拜登在对话中借此推荐他所提出的$19,000亿的救助方案，希望可以舒缓受疫情影响的民众的困境，包括提供失业保险和援助中小企等的措施。拜登有承诺推动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另外，拜登去年11月和他一只狗玩的期间扭伤右脚，经电脑扫描之后发现有两处的轻微骨裂。经过大约10个星期之后，白宫首席医生奥康纳表示，拜登在接受例行 X 光检查的时候，右脚的骨裂已经是完全愈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华南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昼相当温暖，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埋温暖。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的情况在港岛区中区的干诺道中天桥有道路工程，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的一段慢线是需要封闭，现在一带是慢车，车龙排到交易广场。另外维多利亚公园有年宵市场活动，直至到今晚的凌晨一点，部分的兴发街、琉璃街和电器道分别都会有临时的封路安排，现在一带都是车多繁忙的。在九龙区旺角花墟道有年宵市场活动，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和部分的太子道西支路都需要暂时封闭。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是车多，龙尾白雀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近海港城是挤塞，龙尾排到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七潭道南。反方向去红磡都是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去君临天下。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西贡市中心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大望仔路近黄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又一个星期日啦，年廿六啦，二月七号啊，恭喜你！在每一天里，我哋呢啲过年歌又嚟噶啦 吓。系啊，虽然今年硬系好似同过年咧沾不上边咁样。 系 啊，不过系啊，不过都唔紧要啦，要食嘅团年饭都要食嘅，要派嘅利是都要派嘅，要避嘅年都要避嘅。 系，唔系即系就正正就系因为好似都即系冇咩气氛啊，系啊个疫症嘅影响啊，更加要打打气，真系老老实实啦。 系啊，使唔使由今日开始着定红卜卜啊？ 红卜卜我久唔久都着嘅，你冇咩扯扯佢嘛？ 有啊，我啲底衫裤都好耐都冇着嗰啲红衫出嚟， 系嘛？要扯扯佢嘅，咪要旺一旺佢，系咪啊？咁啊，新年旺一旺佢，我谂好多人都真系都要准备紧噶啦，系咪啊？买定啲运程书啊！ 你唔系谂住而家出翻一本啊嘛？ 我话边有资格啊？大 今年最准嘅运程书就系嚟自印度嗰位少年 嘅，神童啊，系啊，系 咪咯？好似佢而家噏亲。噏亲都中噶， 十号啊， 十号会点啊？ 有大事发生啊！ 二月十号，二、 yeah. 月十号， 嗰日系年廿九嚟噶， 咁嗰日咪大事咯？ 嗰日大事就系就嚟过年， 就嚟过年咯， 系啊， 会唔会系嗰日你？派嘅利是包嘅利是要准备多啲咧， 唔使咁快派住啊！ 包住利是。 喂，只不过咧好得意啊！即系你喺呢个咁嘅逆境当中啦，即系除咗疫症之外，当然都系一个逆境啦。 系， 你就真系个心好忐忑，唔知点算嘅时候咧，有阵时你就真系会 揾一啲方法。 系啊，睇下呢啲预言啊，睇下星座啊、生肖啊、风水啊，即系希望哎呀，快啲，希望可以等自己增强多啲好运啊，咁样啦。 系，但系呢啲方法有阵时你又会。得啖笑嘅，即系俾人见到得啖笑。我举个例子咧，我睇NBA 咧，嗱你照嘅佢哋 关事 NBA 系啦，嗱好似好唔关事啦。佢哋即系虽然佢哋唔系科学家，但系毕竟喺西方啊嘛，你觉得佢哋都比较即系讲科学嘅做法多啲啦。 表面上 又系啦，又或者咧，你会觉得就算佢哋想揾一啲叫做科学以外嘅力量咧。可能佢哋都系会用信仰啦，佢哋都系因为信教噶嘛，即系即系基督啊或者天主教都好啦。但系咧，原来早嗰轮咧好少 睇风水嘛，佢哋 唔系啊，佢哋有一个新闻咧，就系话佢哋呢一个叫做篮网嘅一个球星，咁咧佢艾荣啊，佢咧有一次去作客波士顿打波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喺个场上面就做到热身嘅啫，佢就攞住咗咧一个好似类似香炉等嘅嘢，又或者应该似系我哋烧香薰嘅嗰个金属罂仔，咁喺度行，咁喺个绕场一周，喺个罂里边咧就不停有啲烟雾 出嚟啦， 啲人望住佢，佢暗暗沉沉咧喺度绕场一周，绕场一周啦， 系咪消毒咋？ 系啦，跟住话你嗰啲咩嚟噶？佢话鼠尾草。 哦， 佢话咧呢啲咧原来佢话喺佢哋嘅信仰里边咧就话呢一只鼠尾草咧就有辟邪啦，去除啲污糟嘢同埋恶灵啦咁样，但个问题系。佢喺人哋嘅球場度用鼠尾草，跟住咧對面球場啲人就話：即係你話我哋球場裏面有惡靈、有邪嘢，你喺度就消災解難咁樣。 喂，就算係消災解難，就算係去邪嘢，都係一齊幫大家除啫。 喂，咁唔係喎，你諗下，你無端端嚟到我屋企拜年嘅時候咧，你攞鼠尾草嚟燒，跟住我話、啊：你燒乜嘢啊？冇呢啲辟邪嘅。 喂 你而家覺得我屋企好污糟啊！而家 我真係講俾你聽，太陽底下真係無新事。 係咪先？ 你有講起鼠尾草，我又係講鼠尾草俾你聽。 係咯。 唉，真係！我最近又係聽有啲朋友講佢，哇，好正啊呢只嘢啊，咁樣我就係攞嚟咁樣。 其實點嘅咯？未見過鼠尾草嘅。 鼠尾草都係一啲 sage 叫做，有時我哋啲香薰啊，啲或者煮嘢食咧，其實都有用呢啲咁樣嘅。 即係嗰啲九層塔啊，薰衣草啲 friend 嚟 嘅。咁咧，佢哋一扎咁樣嘅，一扎大概好似有兩隻手掌咁長咁樣，一扎樹葉咁樣嘅，咁又係又係買嚟咁樣，又係燒下屋企，等佢淨化 啦。係啊，又淨化都好笑啊！ 唔知劈乜嘢啊咁樣啦。OK， 我唔知頭先你講話邊度啊 ？NBA 球星買幾多錢啊？ 佢冇講幾多錢啊？ 哇！原來嗰啲價錢真係海鮮價咁樣。 係。 系啊，佢同我讲咧，佢又话参加咗一啲嘅，即系又系呢啲灵性嘅课程啦，系啦，正所谓其中有一样咧就是要买呢啲嘢嘅。 系 咁佢话咧喺一个铺头嗰度买咧一小扎啦，大概都要五六百蚊啊咁样啦。咁但系佢哎呀激死我啦，原来咧我买贵咗好多啊，我去第二度买啊，哇五六束啊都系200几蚊咋，哇好抵啊咁样啊。 咁即系实情要。 我諗實情都係我真係唔知幾多錢啊！但係咧就即係有好多原來喺坊間裏邊咧就係利用咗呢啲咁樣嘅做法啦，係啦，即係希望大家都係想，哎呀今年好差啊，有疫症啊，快啲趕走啲瘟疫啊，快啲幫自己趕走啲衰氣咧，就走去買呢啲嘢嚟到即係辟邪啦。嗱，有呢啲鼠尾草啦，又有番鹼啦，嗰啲番鹼咧 都係鼠尾草嚟㗎。 唔知咩嚟嘅，啲咩草嚟嘅，即係由百零蚊一嚿啊，去到四五百蚊一嚿不等。 嗱，我想我哋香港人最中意睇嘅嗰个网啊，淘佬网。 系点啊？嗰度几多钱？ 淘佬网咧，如果你用呢个鼠尾草咧，嗱，佢又冇话 NBA 球星同款啊， 有冇用过？ 佢就净系话咧，分别有鼠尾草嘅精油啦，有鼠尾草嘅叫做香塔啦，即系我哋烧嗰啲薰香薰咧。 佢卖嗰啲新鲜嘅。 佢亦都有新鲜嘅鼠尾草啦，仲要话加州进口啦，每包三扎啦，仲有计。长度嘅18 cm 长啦，亦都有一啲咧就系美国进口 S 级印第安鼠尾草， 嗰啲几多钱啊？嗰啲 仲要连埋个唔知咩包姆贝壳北欧支架， 系 $38。 哦，$38啊！ 系啦， 哎呀， 如果咧就系头先讲嗰只咧，美国加州进口白鼠尾草咧，佢有分过，原来有白鼠尾草同埋蓝鼠尾草嘅。 系。 咁咧，佢哋 几多钱啊？价钱可以分到啦，系咪啊？ 有啊，佢最贵嗰个$75咯。 哇！ 最贵$75，如果咧一啲普通嘅咧，就话咩净化磁场咧就$17.99咯。 哎呀！ 哇喂！成18 cm 长，70-80 g， 即系嗰、那个gram 咧，$30啫。 唉，所以咧，我话俾你听， 哇，都抵喎！ 嗰个朋友咧，有一次又去呢啲咁样嘅，即系佢上堂嗰个地方啦，咁啊睇啦，因为里边除咗有鼠尾草，仲有好多其他奇奇怪怪嗰啲嘢要佢买噶嘛。 哇！ 咁咧又声称啦，又话哇天然啊！ 咁佢哋卖鼠尾草要几多钱？ 我唔知佢嗰度卖几百蚊咯，都话成500-600一扎。 哇！喂，呢度$38啫喎。 系咯， 仲要送埋贝壳架喎。即 系 原来有讲究噶，你要佢哋原来系讲究咧，攞个贝壳嚟晾住佢嗰个鼠尾草啊。 系嗱，我唔知佢点烧啦，但系已经首先系烧银纸啦。 小人子喎、 但最令佢嬲嘅系咩咧？就系、是、佢竟然系发现咧，吓又话咩纯天然啊，呢样嗰样啊，喺咩外国入口，点知去到吓嗰、个上课嘅地点，竟然发现 集运 出边有好多淘佬嗰啲，系啦，嗰啲位运货啊，嗰啲集运啊，咁样。激到佢咧，真系、 喂，有好多噶，佢仲出咗一个咧，叫做咧消磁净化水添啊， 系 吗？即系佢当系咧，你嗰啲能量水咧，我睇俾你睇个样， 哦， 像啲 spray 咁样咧， 系， 但都系$98啫， 唉，真系。 喂，新年会唔会我哋不如攞呢个交换礼物啦？ 新年财啦，好唔好啊？ 唔系，我哋交换礼物，我哋攞呢啲当系一啲消灾水，咁我哋成个香港咧，喂， 一齐净化， 不如咁啦，我哋就叫政府唔好再封区，我哋自己区咧就攞鼠尾草烧， 系啦。 烧完之后咧，就同佢讲：喂 ，OK 噶啦，唔好再搞。 系啦，唉，喂，我哋 得啖笑， 发下新年财啦，一齐。喂，鼠尾草啊，搵食搵食搵食啊，搵咩食啊？玩火啊！呢啲喺度岂有此理啊！真系啊！ 咁鼠尾草要火烧嘅。心中不羁，竟与他相亲，没顾忌。 劲嘅玩火啊！系我知道要啲火嚟烧嗰啲即系鼠尾草，系咪？我唔会怀疑，可能佢有啲咩净化等等嗰啲功效。喂，不过我真系觉得。你唔好谋取人啲暴利先得噶，知你要赚钱系咪、哦？有良心啲啲啦，唔该。 都唔紧要嘅，呢、這个世界就愿买就愿买嘅，系咪？你俾得起嘅，我就烧得起咯。 真系烧得起系咪？我花唔起啊！而家 系啦，俾得起就烧得起噶啦，咁样嗱，头先有唔过境嘅玩火啦，玩火嘅嘢何其多先得噶，各位。 做咩咁样咁讲讲？ 一讲开火咧，即系你少不免。如果你讲啲男女关系嘅话咧，前度永远都系一个令人哋好玩火嘅题目嚟噶。 系、哎、啊，我小心自己、 啊，小心啲啊！早几日咧，我哋喺风骚嗰度咧讲过一单新闻咧，佢同前度有关噶。咁佢大概就话咧，人结婚嘅时候咧、嗯，就请咗前度嚟。咁算啦，好多人都有咁做嘅。佢话咧，当我前度出嚟同佢握手嘅时候咧，佢话个老婆啊，就竟然同佢老公讲：老公啊！我可唔可以同我前度咧揽住啊？佢话俾我揽最后一次得唔得啊？咁样， 咁啊，老公点样应佢啊？ 你话可以点应佢咧？唔通话唔准啊？要揽两次？ 不如咁啊，我哋喂，思仪快啲过嚟啊！可唔可以叫晒对新人嘅前度出嚟啊？佢哋一齐想边揽住啊？最后拥抱啊！ 嗱，所以咧，即系呢个前度好敏感啊！即系你讲又唔系，唔讲又唔系，我讲啊出事啦！ 咁你都请佢嚟饮啦，系咪先？ 但冇谂过要揽啊嘛。 咁啊系。 同埋咧，揽嗰下咧都唔系最紧要啊，系个老婆煞有介事咁问个老公。我可唔可以同我个前度揽最后一次？即系你好似咧个耳边响起咧，就系嗰啲即系生离死别啊，依依不舍啊。然后个老公就觉得，即系咪我破坏你哋啊？我令到你哋净开揽最后一次，使唔使揽多两次啊？咁样系啦，即系 今晚啦， 系啦。我反正我都好多前度咁样。嗱，呢个就其中一个前度嘅即系要求咧，就系话要再揽啦。好啦，咁而家我哋有另一个前度嘅要求啦。你又觉得过唔过分咧？ 做咩啊？你嘅前度又点啊？曾志豪。 咁如果 OK， 如果你嘅前度。佢系开咗间餐厅嘅、 哦， 叫你去食嘢。 哎呀，真系有啊！ 食唔食啊？可唔可以去食？我想问，可唔可以去食先？ 哦，我帮衬过噶。 可唔可以带埋老公或者带埋男朋友几时去食得唔得？ 都冇所谓。 都可以啊嘛，你话唔话俾佢听先？ 我梗唔会话俾佢听咯。 点解唔话？ 你讲可以话俾前度听定咩啊？ 话俾，譬如你同你老公话，喂，你前度开咗间鱼蛋粉、 哦， 你会唔会同佢一齐食鱼蛋粉？ 我食完话俾佢听咯。 食完话俾佢听。 话俾佢听。 点解唔之前话俾佢听？ 哦，因为佢拣噶嘛间餐厅。 唔系，但系你够唔够？ 佢咁啱得咁巧，上一次系真系佢拣到入去间餐厅。 咁如果你主动咧？ 我主动我梗系唔会啦。 点解咧？ 我唔会同佢一齐去咯。 哦，你惊？ 唔系，亦都唔需要啊！ 亦都唔需要。 系啊， 哦， 我唔需要俾钱去赚啊。 咁但系你会唔会喺你唔使俾你老公知嘅情况底下，咁譬如啊，买碗鱼蛋粉支持一下。 我点解要支持佢啊？我想问啊，曾志豪，系啊 ，OK 啦。 基于咩理由要支持佢咧？点咁同呢单要讲嘅又要支持佢啲乜嘢？ 有啊，嗱呢一单咧，如果咁嘅话咧，唔知关唔关事啦。 吓。 佢話就個港女，咁跟住個主角女人嚟嘅，佢就話發現佢男朋友咧就買咗一個寫真集嘅座台月歷。 誒，男人成日都 買嘅啦，係咯，我都好正常啦。不過邊有咁啱得咁巧噶？嗰個寫真集嘅主角係佢前度，呀，師兄 model 咁樣。 哦，而家好多嘅喎，咁多做 model 即係估唔到喎。咁然後咧，佢仲好笑，佢話點解你會買佢翻嚟咧？ 支持下。 佢話我支持下咯。 證明他哋分手的時候關係應該很好， 係啦。 咁所以他真的要支持下。 支持啊！我想先問下你覺得有咩問題咧？ 佢有問題 啊！因為我不覺得有問題啊。 唔係，我覺得 有咩問題？ 其實佢個男朋友真係太坦白咯，就算支持下，擺個心度得啦。準備同個女朋友講，哦，支持我。 唔係佢唔想嘅，但係佢擺咗出嚟啊嘛。 唔係。 个座台月历摆咗个台头度， 即系佢、哦、现任女朋友都知嗰 系 佢前 系啦，而佢见到就话点解你会买佢翻嚟咁样？ 呢啲咪就系制造危机咯，为自己。 咁但系 唔出声啦，哎系咩？哎呀，梗系强啦。 唔系我光明正大唔得嘅咩？ 喂，大佬，你个女朋友、你个老婆喺度、 啊， 你咁样即系笃眼笃鼻啫，系咪仲要着咁少？ 主要系啦，系咯。 咁买嚟做咩啫？ 可能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咧。阿老婆你咧，我每次望住佢就觉得好彩拣咗你咋。 我觉得制造唔到咁嘅效果你知唔知你好挂住佢啦？系咪曾志豪？你点解释啊？ 支持佢咯， 支持佢。 我系出于一种 助养计划系嘛？ 系嘛？ 唔系，可能同个老婆你睇下，你睇个样又衰，身材又差。 咁你最主摆出嚟笃眼笃鼻。 佢出写真冇人买啊！我啊费事佢即系破产收场咧，我帮佢买翻本。 咁好人啊！不如你继续供养埋佢啦。 结果我觉得好惨。 好惨点啊！佢有咩遭遇啊？个 女咧就发脾气啦，佢就话有乜理由咧？你仲要摆自己个 X 咧个写真集喺度啦？ 系啊。 个男嘅咧竟然嬲到咧赶咗呢个女朋友走，因为佢觉得佢无理取闹。佢覺得我買翻嚟啫，我都冇話同佢有啲乜嘢，我都坦白話俾我支持下啫。 我知道，但係作為即係現任嘅女朋友，係唔會覺得舒服嘅咯。 但係如果啦，好似你話齋，如果譬如已經分咗手好耐啦，而大家當日嘅分手係比較和平分手嘅，甚至乎譬如當我哋而家四十零歲，可能你同佢係 puppy love。可能是初戀，即係隔咗好耐啦。 但係嗰個寫真集太性感啦，但係問題喺呢度，我理得你係咪和平分手？嗰個係你同佢嘅問題，唔、 okay, 係、 okay. 我同佢嘅問題啊嘛。 Okay, okay. 如果唔係一本寫真集，係 咩？ 佢突然間出咗呢一本咧，我的咧零收日記。 哎呀，我唔要啊！你自己收好吧。 咁我可唔可以買一本前度出版嘅書籍嚟收藏咧？ 我可唔可以再掛前度張相 picture 啊？哎呀，得唔得啊？ 佢著唔著衫先？ 佢唔著，哇！真係 picture。 咁我要先攞鼠尾草分一分佢先真係。所以你一講到前度，究竟點咧？係咪唔應該坦白咁話事？講大話咯。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今日在港岛拘捕网台主持人杰斯，指他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违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杰斯因为牵涉去年初的众筹，同同案的两名女子在去年11月被国安处以涉嫌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分裂国家及洗黑钱被捕。警方当时说有人在社交平台发起众筹，声称筹得款项会用作支援因为示威离港人士，并提供银行户口资料作收款用途，怀疑有人非法挪用和处理部分款项，并且资助主张分裂国家活动的人和组织。警方在落马洲米布新村倒破毒品储存仓库，检获共重280公斤，黑市价超过6300万，是警方历来检获到第二大宗的大麻花案件。行动中拘捕一名41岁报称商人的本地男子，相信是贩毒集团重要人物，他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毒品来自北美洲供应本港市场的大麻花。警方说毒品存放一间上锁并长期开冷气的房间，相信是为了去除毒品的气味。又说虽然疫情下娱乐场所关闭，但仍然有不少暗场有营业，因此毒品仍有市场。警方说大麻花较大麻叶含毒量更高，更容易令人上瘾，对身体伤害更大。而近年大麻检获数量和吸食人数都有上升趋势。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按去年第三季失业数据分析，失业人士的失业时期持续上升，中位数由去年第一季的69日升至第三季的108日。分析指受影响行业不限于基层职业，部分中等薪金职业的失业率亦高企，从事服务及销售的失业率达到10%，失业亦不限于低学历人士，具专上教育文凭学历的失业率高达8.9%。社联指中或高等职位的人士一旦失业会较难找工，失业时期中位数会较长，平均超过120日，他们的收入下跌惊人，家庭收入减幅平均超过50%。社联指失业及就业不足人士的贫穷率高，但只有大约5%的人领取综援，他们建议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和进一步放宽职津计划，下调最低工时要求到36小时等，又认为政府应该设立短期失业援助金，协助基层解决燃眉之急。沙田沙角商场一个停车场早上近九点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中型货车怀疑撞到一名女子，她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已经拘捕涉事货车男司机，警方封锁现场并进行拍摄以作调查。现场地下散落一批纸皮，涉事货车车胎染有血迹。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相当温暖，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及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去理工湾位。 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咧，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去白雀街。连翔道去柯士甸道西一段咧，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消防抢救训练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海港城一段车龙排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广东道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过去漆咸道南。咁另外啦，反方向去红磡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去君临天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在新界区方面，现时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西贡市中心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大望仔路近沙角尾路。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道路工程，中区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李宝春大厦一段慢线是需要封闭，一带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交易广场。咁就係因为有道路工程，中区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李宝春大厦嘅一段慢线係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交易广场，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牛年虚构认真，全家上下好开心。 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新一年我最想抌走的是工作啊。呢几年都攰啦，钱系紧要，但系身体仲紧要啊！不如把握时间，好好休息多啲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宜咯。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哇，真系啊，两点半嘅新闻翻嚟之后啦，系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啦，有当然继续有啦，有彭程啦，有曾志豪啦，我哋有呢个中女嗰个农夫榜啦，我哋有名嘅爱情故事啦，系啊，为你送上嘅喺节目当中啊， 冇错冇错，系啦，咁啊，而家我哋都要同你讲下有关前度之后咧吓。即 系 个前度就 系 过去式啦，咁而家我哋呢个现在式啦，咁如果你已经结咗婚嘅，咁恭喜你啦。未结婚，如果你又考虑紧嘅话咧，亦都恭喜你，因为你仲有考虑嘅空间， 即系可以褪太系嘛？ 冇咁讲过， 唔系系准备， 你系有考虑嘅空间，即系话你可以揾一个或者准备一个更好嘅， 系咪要准备一下呢个人到底系咪你人生嘅伴侣？ 冇错啦， 要即系问清楚自己呢啲嘢。 系啦，嗱，咁咧，首先我哋要提出一个好重要嘅观点、就系即系你嘅老婆或者你嘅老公，咁、基本上咧就可能。是第二个咧陪伴你最长的一个人嚟嘅、第一个陪伴你最长的可能就是你老细或者你的同事，因为而家我哋即系如果大家打工咧，都会打好长噶嘛。但最大分别是咩呢？就是嗰份工啊，你是有机会去拣啦，你会有错误之中尝试啦，同埋咧你经历咗一轮之后咧，你终于就知道咧自己想揾份咩工啦。但你结婚的对象冇得俾你咁试噶。 喂，但你可以揀噶嘛？ 但你未做，嗱，你份工啊，你都要做咗一轮，你先知道。哦，原来咧我系 咁，你仲要拍拖噶嘛？ 拍拖同结婚就两样嘢嚟噶噃，系咪啊？嗱，大家会好多恋爱嘅经验、但你冇乜太多结婚嘅体会，即系好多人可能都话会就结一次够啦咁样。咁但系嗰一次。佢如果话唔啱嘅话咧，咁难道你真系每一次都要话咁我拣嗰个啦咁样？所以咧呢一刻 如果你能够咧，即系定落嚟谂一谂，究竟你想揾一个乜嘢嘅老公或者老婆咧？ 所以咪唔结咯。 系啦，就好重要啦。即系同你想揾一份工一样咧。通常啲求职网站都系话，你列十份你觉得系想工嘅特点啦，跟住个个搏命写人工高啦，冇嘢做啦， 你哋 福利好啦，离自己屋企最近啦，咁样，咁好快你就会俾人哋踢走咗，因为你讲紧嘅一啲系不切实际嘅幻想。 系，最紧要你中唔中意呢份工？ 系啦， 系嘛，你有啲乜嘢嘅？抱负系咪？应该要谂翻呢啲啊嘛，系咪？ 我又唔系，好有可能你系谂翻一份咧，就系唔会俾人炒啦。你又 冇一份工唔会俾人炒噶， 冇咁易俾人炒咯。冇咁易俾人炒咯。嗱，所以当我哋话揾好老婆同埋揾好老公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都系咁样咧？你以为嗰啲系一啲要求，其实喺人哋眼中就系、是、吓。咁你咪即係諗住搵一份身高量準唔使做嘅條件囉。 咁搵老婆都一樣囉。 冇錯。 搵老公都一樣，搵份好工不如搵個好老公，有啲女人都係咁諗㗎。 咁呢我有幻想過嘅，即係喺未結婚之前呢可能你幻想嘅對象呢、就梗係嚟自你身邊可以參考嘅對象啦、就武俠小說囉。超王蓉啊，姑姑小龍女呢啲咁樣啊，咁全部又靚啦、聰明啦、功夫又高強啦，最緊要一樣係咩咧？ 唔會嗌交，唔會囉嗦嘛，又唔會變老。 唔係有嗌交嘅，王蓉同郭靖有嗌交，小龍女都有嘅，但係唔知點解去到最尾咧，佢哋都係話靖哥哥，跟住就會好即係 小鳥依人， 係啦，過意，跟住都係要依靠佢。 係 哇，現實生活咧。 都是你依靠佢，咁就安全啦。 系啦，所以系唔同嘅。 系振富江啊，而家要系嘛？周志豪，你 有冇曾经你个幻想嗰个所谓理想嘅老公对象系点样嘅咧、即系由细到大嘅时候咧， 真系冇。 有啊，你每次都要拣 uncle 先开心噶嘛？ 唔系，即系 uncle 都系慢慢喺生活经验当中演变嘅，啲口味要改变的。 系啦，都系咁样嘅。 系啊。 咁但系你有冇由细个嘅时候咧，你曾经会幻想过？ 婚姻生活完全冇， 即系譬如，即系都唔会话佢一定要识煮饭啊，或者佢要冇所谓 嘅。事业女性嚟噶，细个嘅时候都已经咁谂噶啦，曾志豪。 即系你唔玩芭比噶啦，定系？ 唔玩噶、你咧？你有幻想过你？ 我有玩芭比噶， 睇你样都似啦。 我细 个，因为你中意摸芭比。 系啊，我细个对老婆嘅幻想咪就系、是，第一就头先武侠小说嗰啲啦。我会好希望佢好叻嘅。 嗯， 系啦，咁而家系满足到嘅， 系啦， 哇，梗系即刻咁讲啦，系咪先？佢而家听紧噶嘛，你知唔知而家多咗人一齐听啊？ 系嘛， 我仔啊， 哦，你个仔都中意， 我仔而家同我老婆一齐咧上嗰啲兴趣班啊，即系而家呢个时间咧，佢哋两母子咧就一齐听紧爸爸做节目噶啦， 系啊，好幸福啊， 系啊，所以我哋而家要赞多啲咧，阿妈好，老婆好，个仔仲好， 个仔又咁叻噶嘛，阿嫂最叻。就係、是、可以 生到個仔出嚟， 係 啦，冇錯。好啦，咁但係點解我哋要討論呢？因為可能而家你未有機會揾嘅話咧，我哋俾啲參考你。 哇！教我哋揾老婆啊，揾老公啊。 係啊，咁日本咧，佢哋就有啲網站咪整理咧，就話佢哋心目中嘅理想老婆。不過我覺得嚇。佢哋嗰啲理想老婆嘅特质咧，其实都好正路嘅，好大路嘅。我哋讲完之后咧，我觉得可以咁样。 点啊？ 我哋另外再提一个咧，就系话， 现实中 唔系现实中咧，有边啲你唔好咁样去奢求嘅条件，咁样可能就会立体啲嘅。嗱，我哋先讲啲正路嘢先。 好， 系啦。咁究竟啊，即系佢话理想 男人眼中 系啦，好老婆嘅特质究竟系啲乜嘢嚟嘅？咁样 系啦。嗱，呢个咧系喺个网站嗰度咧做一个访问嚟嘅。佢访问咗咧400多个22岁至到39岁嘅男性嘅吓。咁所以咧呢啲就系佢 适婚年龄啦， 佢哋嘅口味啦，系啦，冇错。 第一个咧，我唔知啲女人听到，譬如彭晴听到你会唔会好嬲咯？ 点啊？ 要帮手做家务咯。 哦，预咗啦。 系咩咁好嘅你？ 咁啊，你一头家梗系啲嘢一齐做噶啦。 嗱，佢讲得好， 家务 佢讲得好好听噶，叫做分担家务。 嗯，系 咯。嗱，分担嘅意思即系唔系全担。 咁梗系啦， 即系老公都要做一半。 sharing 啊嘛， 系啊， 你条呢啲头家你都有份噶嘛。 咁但系咧，佢冇讲比例噶。 哦，系啊，呢啲要自己倾嘅。 系啦，究竟系19嘅比例啊， 系 5:5啊， 系啊，定系做晒咧？你锡我嘅，你梗系会全部做晒。你唔想我咁辛苦噶嘛？ 系啊，咁咧佢就话啦，日本男生咧认为社会平等。好多女人咧结咗婚之后都会继续翻工， 系啊系啊。 然后佢就话啦，而佢做完工作咧，佢都会攰嘅。 哇，呢啲系人都知啦。 所以佢嘅结论嗱。 好笑喎、啊！ 唔使要喺网站调查啊，大佬。 所以佢好笑咧，嗱个前提就话平等啦，两人结咗婚之后都会翻工啦，工作完都会攰嘅、哦哎。然后佢嘅结论就系话啦，所以我希望你系要分担家务，你唔准唔做家务。 哎呀！ 所以其实呢个咧表面上系一个好特质，其实咧系男人自私嘅心态。你唔系谂住你翻咗工就唔使做家务啊嘛？ 哦， 请你继续做、 哦。我相信作为一个女人咧，作为一个老婆咧，从来都冇谂过呢一个奢望，就系翻到屋企唔做家务，车上唔做家务嗰个系个老公。 嗰啲唔系车上嚟嘅， 嗰啲系幻想嚟嘅。嗰个其实咧。所以好老公嘅特质咧，肯分担家务咧，呢样先至系 冇错，冇错。喂，咁我系、啊， 我知你系，我 肯分担、 啊， 不过分担得唔够多啫，系咪先？ 你锡老婆做多啲啲、 哎，老婆听到啊，老婆， 一定会嘅， 真 系我你咁啊！ 哎呀，阿仔听唔听到啊？哎，听到啊，真系好啦。咁第二个特质咧，就系佢话啦，要有呢、這、一个。相近嘅金錢價值觀 哦，即係唔會亂咁使錢揮霍嗰啲係嘛？ 嗱，可以唔一定係，唔一定係 揮霍 嘅喎。係啦，嗱，因為咧，如果你調轉個男嘅就即係中意坐遊艇啊、食龍蝦咁樣，如果個老婆慳到咧， 淨係食蝦米、啊。 唔使咁贵噶，系啊，系啊，唔使龙虾味伊面得噶啦，咁样系啦，咁咧你可能好冇瘾噶，即系你每次带佢去食嘢咧，佢都话 寒寒酸酸咁样， 系啦，唔好食咁贵啦，唔系老婆，不如今晚去 staycation 啦，咁贵做咩啫？唔要啦，咁样嗱，咁咧可能嗰、那个即系就系啦，咁都好啊，咁都有相同价值观啦，咁所以一系就好大洗，一系就咧好孤寒，一系就完全冇情趣，唔消费咁样啦，咁佢话对日本男仔嚟讲咧都系唔系好中意， 其实因为啲女人都揾嘢做，系咪啊？所以佢哋可以财政独立啊，佢哋使钱可能有阵时就会令到啲男人都有啲心寒啊，系咪？所以就会觉得，即系大家如果金钱价值观相同嘅话咧、啊，就会令到佢哋舒服一啲咧。 但系你有冇发觉啲男仔咁冇志气嘅？佢一提出话咧， 其实我觉得好多男仔都系咁谂噶。 我睇下我几豪气啊！我一讲话我哋嘅价值观要相同咧，我就希望佢舍得使钱。 嗯 系啦，因为佢肯使钱，即系我都可以使钱。 系啊，我不想再努力了啦。 系啦， 系咪啊？ 唔系，我们一起努力了，然后一起花钱了咁样。但系我觉得现实就系咧，好多男士佢用一个比较堂而皇之嘅借口、希望我哋有相同嘅金钱价值观。其实请就系想话，其实我 系 冇钱噶。系 啊， 你冇谂住作我一笔啊。 你自己 有冇谂住 使自己嗰啲得啦？ 咁你中唔中意个男人咁样要求呢？ 我从来喺金钱上面咧，好老实讲、啊，我都冇要求对方要点样嘅。 哎呀，你都系一支奇女子嚟噶。 我真系好财政独立噶， 系 嘛、啊？即系喂，咁你有你使，我有我使咯。 系， 因为咁你唔会嘈我，我亦都唔会揞你啊嘛。 咁如果佢好孤寒咧？ 唔关我事哦， 你 孤寒啫嘛。 佢刻薄你喎。 哦，咁我唔会同 佢情人节， 我唔会同佢一齐嘅，系咪曾志豪？ 嗱，所以 要慢慢， 唔系，所以都系要 观察， 即系佢个金钱价值观，就算唔接近。但係佢都要遷就你， 唔係咁都官，唔係即係孤寒咧。我諗咪每個人都會有呢啲咁嘅 moment 嘅，咁但係即係唔好咁即係點講，唔好令到對方唔舒服咯。係 啊係啊， 啱唔啱啊？ 係啊嗱，咁啊， 仲有喎， 仲有一個特質咧，就係話希望擅長烹飪。呢、這個老老實實，我哋咁多年節目我都講咗，我唔係好需要嘅。 你覺得唔需要啊？ 唔需要啊，佢有啊加分啫，冇唔會扣分㗎。 但係如果有會好啲咯，係咪？放工翻嚟咁攰，你仲要分擔家務，咁 佢老婆、 我知，咁佢仲要唔煮飯，你會覺得唔係幾好咯。 跟住個老婆聽到就話啦，我又要翻嚟分擔家務， 又 要 煮飯，係啊， 仲要唔可以要求你買咁多嘢， 係啊，咁你要食我多啲啦，你要做洗家務去啦。 係啊，擅長烹飪我覺得就算經歷而家呢個世代咧，我唔知道會唔會調翻轉咧，啲老婆開始會講咧， 啲老公要 咁點解唔係你烹飪咧？ 其實如果好多男仔識煮嘢食多過女仔 嘅，我上次就係試過一次咧，去 friend 屋企咧，咁就佢老公就唔知道出嚟切隻龍蝦定唔知咩咧，總之就即係唔係切牛扒， 切牛扒， 總之佢就因為嗰嚿咩嚟？好大嚿，羊扒、羊架，好大嚿嘅，佢就切啦。咁我覺得佢好有型，我影咗張相啦。好衰唔衰？我就自己攞嚟衰喎 ，send 咗俾我老婆啲 friend 一齊睇咧。個個都異口同聲就話：懂烹飪的男人真的很吸引我。 而家好多女都係咁講噶。 咁但係我不懂烹飪。 你不懂係啊係、啊，你上次整嗰啲雞翼我仲記得。 哇！跟住我即刻嗰下啊衰咗啦。系咪点解我要无端端将人哋咁优点嘅一面就话俾人听咧？真系 我唔系，我觉得呢啲都系一种生存嘅能力嚟嘅啫，识得煮嘢食，识得煮嘢食，唔系识得影相。 唔系嗰个系生活嘅能力。如果生存咧，我嗰只就得噶啦。 我煮嗰啲燒窿雞翼咧就足夠生存。 係啊，足夠生存一日啊嘛。 但係如果要享受咧，就係、是、要有生活上面嘅技能啦。 你諗下，就算你而家嚇去到邊度揾食都好，你食煮嘢食，你去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哦咁啊係啊， 係嘛，起碼有個技能啊嘛。 都係、啊， 唔係煮窿雞翼㗎，俾心機、啊。 可能我啲味餸，我改翻個名叫做土匪惡霸雞翼，啲人會信啦、啊，窿到咁、 啊。一定啊，仲要好食喎、啊，你 make sure 仲要 好食 喎、啊，係咪、啊？ 咁你去試下揾食啦，真係。係咯、 啊，嗱咁然後仲有一個特質咧、嗯，就係、是、唔會管束佢嘅興趣。 依、這個我諗都係㗎啦，一定係嘛？ 但係好矛盾。如果佢兴趣就前度女友个写真集咧， 咁你唔好退一齐，你快啲揾翻前度啦。我鼓励呢个男仔，系咪你咁中意个前度女友，你咁支持佢？ 我支持佢本写真集。 咁你唔好净系支持写真集，你支持晒佢嘅人生。 你又话唔会管束我嘅兴趣嘅？ 冇管你，我而家赶你走啊！唔该。 咁你咪即系你都赶咗我走，你点会做到我好老婆咧？ 需要啦。 我要求嘅好老婆系你要坐喺度同我一齐欣赏我前度女友嘅写真集。 就是爱 了，你话咗唔管束我，但你又赶我走，你点咪虚伪咯？ 你咁先虚伪啊！摆个前度写真集喺度，叫个现任老婆喺度欣赏。 嗱，你唔抵得嘅，你都拍一辑写真集啦。 你黐线！ 我哋一齐摆出嚟睇下边本好卖啲。 我又唔使咁搵食，好惨噶，着翻件衫啦。 喂，写真集人哋冇话着得衫少噶， 着衫都搵卖。 着得衫多就写书法啦，都唔系写真集啦，系咪先？ 蔡澜咁啊，写书法啦。 嗱，因为佢话咗唔想结咗婚之后咧，嗰、那个女生咧就会管住佢平日啲兴趣。 咁好多男仔都唔中意啊，调翻转好多女仔都唔中意嘅。 佢亦都唔希，佢亦都唔希望啊，为咗对方而妥协啊。 嗯。 喂，但系呢个好大件事嘅，譬如有啲男 结婚之后好多时候就大家要互相妥协。 系啊，嗱，即系你唔系话佢滚啦，唔好下去到嗰个位。但系譬如你话如果嗰、那个 超人嗰啲系嘛？ 嗱，买超人系一回事啦、嗯，但如果譬如佢好中意夜晚去蒲嘅，佢跳舞，佢唔系搞搞震。 而家唔， 而家冇啦，系咯，而家梗系唔得啦。但系你平时，咁你可唔可以唔妥协啊？老婆，我系继续要同阿强去饮酒嘅、啊。 喺屋企饮啦。 所以我终于明白点解啲日本嘅男人咧结唔到婚咯，或者拍唔到拖咯。佢用呢几个特质嚟要求啲日本女人咧。 系。 你谂下日本女人。Sayonara， 拜拜。 咪系咯，宁愿自己一个好过啦。 咪咯， 呢啲梗好老婆啦。你系好似上个礼拜咁啊，搵个吹气公仔去到就啱啦。 嗱，翻嚟我哋就可以讲下咧，有边啲系不要奢望嘅特质，系不要啊。 好啊，一阵间我哋要留意啊。 放下了窗帘，隔绝街外灯，收起了活跃奔放界外生。夜就附托这新思绪，戴着口罩喝着暖汤，擦净了风沙卸下用大衣，埋入了梳化深处享平安，茶凉掉按着炉再煮咖啡，漫无目的家中沉醉，爱就甜爱就是尽情地哭，沉醉去，再没有能让我牵挂，能让我恋上我的家。放下了心中各样爱和伤，让床铺灯给我透透慰，去准我写意述性的生活，从来未让我失意过。 娶咗个好老婆就再加千日好啦，草蜢呢一只歌咁啊，喺屋企几舒服。 但系咧，头先我哋就话啦，现实咧，你拣老婆嘅时候，请你从反方向出发，唔系话你要求乜嘢，你同自己讲唔好要求对方有呢啲嘅谂法咧，咁先得嘅。嗱、这个、呢个咧就好熟啦，台湾咧有一个律师咧，成日都写文章嘅吕秋远啊，咁啊有阵时啲男女关系都有写嘅，佢就话啦，男人当你娶老婆嘅时候咧，你有十个错误心态，唔好再犯啦。你用呢个方向呢，如果解决到呢啲问题呢，可能你就会娶到个好老婆啦。第一，佢话提醒自己，提醒你，佢话佢唔系你嘅财产， 千祈唔好諗住娶個老婆翻嚟咧，就諗住控制佢。佢連咧同朋友飲下午茶食嘢咧都唔得嘅咁樣。佢話咧而家唔係光緒年間嘅諗法啦嚇，唔可以咁做嘅。第二咧，佢就話啦，佢亦都唔係你嘅工具。所以咧，唔好諗住淨係話咧，佢幫你生仔啦，佢幫你照顧你嘅保姆啦，淨係幫你湊仔啦。佢甚至乎咧，佢亦都話啦，夫妻之間咧，亦都唔會有呢個發生性關係嘅義務噶。唔好成日都話官人我要，佢唔肯咧，你都冇得強求嘅咁樣。係啦，佢唔係你嘅工具嚟嘅咁樣。咁第三咧，佢亦都唔係你嘅寵物。佢話咧，亦都唔係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佢亦都唔可能咧，淨係話你俾錢佢咧，佢就已經咧可以翻翻嚟你身邊啦。如果你哋有啲咩拗撬，咁所以佢話咧係需要好好維護同埋愛惜嘅咁樣。亦都第四點咯，佢唔係你嘅工人姐姐。呢、這個好緊要，因為同頭先嗰個日本男人嗰個調啱啱好相反。佢要求佢分擔家務，但大家暗揀都知道，其實佢意思係請你做家務。咁但係阿呂秋遠律師就話啦，佢唔係你嘅工人，更加唔係女優。咁我哋都好少當自己老婆係女優嘅，邊有咁正？ 係啊，當人哋私人嘅啫嘛，嚇係咪啊？ 係啦，佢話咧，即係最緊要咧就係你要諗下冇工人啊，唔係即係工人姐姐咧都有假期啦，甚至乎你會加人工啦。但係佢話通常你老婆唔會有呢待遇噶嘛，係好慘嘅。佢亦都唔係你嘅救生圈。呢個點理解咧？係啊，即係如果我哋用而家最新嘅術語咧，佢唔係你嘅 BNO 啊。佢唔系你嘅救生圈啊，唔可以咧，平时就挥挥呼呼喝喝，爱理不理，到到有事啦，譬如情绪低落啦，冇钱啦，或者病嘅时候，老婆，其实我最爱嗰个都系你啊，咁样。 即系 有 少少无厌啦， 系啦，即系佢话咧，有啲老婆咧，佢话几时个老公先会同佢倾偈咧？俾人炒友啦，年老冇病，年老病嘅时候啦，就要佢嚟服侍你啦，照顾你啦，慰问你啦。但系如果风平浪静，即系你自己事业高昂嘅日子咧，你 系 冇理过佢。 好嘅日子就冇乜点理。 系啦，所以咪有句说话咧，成日都话咩患难富贵与共咧，其实佢话千祈唔好啊。即系佢话对一个女人嚟讲咧，如果净系患难先见真情咧，咁啊大件事啦。即系你富贵嘅时候，你就去买前度女友写真集。 但系呢啲说话我哋由细到大，由细都听到大嘅。 所以我哋要立体啲咯，即系话患难见真情固然好， 但系都要一齐共富贵， 冇错， 享荣华。 系啦，即系喂共唔共到富贵先？因为佢话咧，就算唔系讲男女朋友咧，好多 friend 都系噶，大家两个穷到咧富穿窿嘅时候咧，可以做 friend。 系啊系啊， 一个有钱咗咧就争。 啱啊。 所以其实佢系提醒你要做富贵。都可以一起分享的 富貴患難都一起要分享和分擔。 是啊。哎、 好啊，喂不介意啊，真的。 是啊。嗱、啊、其他要點晏啲再 講。是啊。你好老婆的特質是不是帶住一個身一定找到的呢回我哋再傾下啊。呢、這個時候有 Tonic。是啊又是他哋啊。嗱，你一入咗嚟就走唔到噶啦。 点解啊？ 就像末日来到，日复日未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四处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哪关卡，哪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纵我无能，全程研究自有良朋，用岩流火，只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跃上木朝向。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瀑布，无脚步，看的散落尘土，尽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前游湖泊，穿过云层，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安能全程研究，自有良。 在雨雪崩，很轻易散目朝向。 互联网封锁。另外，当地传媒报道，正被扣押的昂山素姬昨日早上接种了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华南普遍晴朗。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相当温暖，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及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中区嘅江乐道中天桥咧有道路工程，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嘅一段慢线咧需要暂时封闭，而家一带咧系车多，车龙排到交易广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有道路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亚加老街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旺角花墟道有年宵市场活动，现在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部分的太子道西支路都会暂时封闭，影响到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带车多，龙尾在白雀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而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是慢车，车龙排到七咸道南。在新界区，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西贡市中心一段繁忙，龙尾在大网仔路近沙角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艳琼，牛年就嚟到啦，我哋一齐送旧迎新咯。你有咩旧啊？ 我有呢一旧咯。 咁啱嘅，我都有呢一旧喎。 咁啱啦，我哋一齐送走呢一旧。 猪腩肉，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好，咁啊三点钟啦，已经进入我哋另外一个小时嘅中女宅男杀很大啊！之前阿豪仔你讲到过话咩话，拣老婆就唔好当佢工人啦，宠物啦， 提款机啊嗰啲咁啊。因为咧嗱，我哋今日就同你讲话拣另一半嘅特质啦。咁啊，开头日本咧，佢哋就有一个比较大路啲嘅方法，就话我想要啲乜嘢嘅老婆。 咁但系台湾啊，吕秋燕律师咧都好好红喺网络上面咧，佢就总结咗咧十个就系话。其实调翻转啦，你唔好用呢十个心态嚟娶老婆咧，你就会娶到个好老婆啦。 但系其实喺老婆嘅位置当中咧，或者呢个身份咧，其实系集合所头先讲嗰啲嘢。 唔系，佢往往都系，但系咧，可能佢提醒你咧，佢唔单止系咯，即系譬如佢头先我哋 单止系， 系我哋简介就话佢唔系你财产，佢唔系你工具，佢唔系你嘅宠物，佢唔系你嘅女佣，佢唔系你嘅救生圈。咁好似彭晴话斋。每个女人都总有呢啲角色喺度嘅，可能佢某啲时间就会变咗你嘅工人，帮你照顾一啲嘢；某啲时间佢就会变咗救生圈去救你一啲嘢。但系我谂佢提醒你咧，就话佢唔好，唔系净系你嘅救生圈咯。你如果你咁样对佢嘅话咧，佢就会走噶啦，或者你唔会有一个女人会愿意成日都咁样做嘅。咁头先应该讲到就系啦，救生圈，即系话你唔好净系有问题先揾佢。即系你谂下水泡， 冇问题都要揾。 系啦，水泡系好惨嘅，你浸亲先用佢噶嘛。你识游水就唔用佢噶咯，但佢唔系水泡，佢都要你揽噶，系啦，佢都有公主抱噶。咁跟住咧，佢就话佢唔系你嘅提款机，咁啊，即系话好容易啫，理解就系你唔系问佢攞钱嗰个咯，系啊。我谂啊，香港嘅男人都冇乜边几个做到呢点啊， 系 咯，做到就好咯， 系咯，除非系我不想努力了嗰班， 系咯，我都想啊，真系，就唔好咁谂嘅。但系另一个咧就话佢唔系你嘅垃圾桶。 嗯，唔系垃圾桶，即系唔可以样样嘢都 咩怨屈啊，全部都发泄喺佢身上边。 但系又要互相分享噶。 系啊，嗱，所以呢个就嗰个技巧啦，即系佢话你系可以同佢佢个写法好文艺嘅，佢话可以听你嘅英雄气短，不过亦都要到佢讲佢嘅美丽与哀愁嘅时候，你都要留心。即系如果唔系咧，我明佢嘅意思就系、老婆，我好惨啊，我公司五件事，闹完之后咧。終於就到老婆講啦，老公啊，其實我今日都遇到一件事， 我 咧 做嘢啦， 我要做嘢，個股美股開啦， 係啦， 冇咗啦，咁佢就話哦，拜拜。 唔好講兩夫妻啊，有時你同朋友講嘢都係 都 係 冇錯，係啊，就唔好淨係當對方係垃圾桶咯。我哋可唔可以當係回收箱啊？ 都可以， 即係你要循環再用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仲要積極啊，發積極嘅力量。 咁佢唔係你嘅出氣袋，咁呢個最容易啦，即係你唔好發脾氣啦。係。咁啊，律師甚至乎話你唔好打佢啊，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啊，一打就走啦。係啦，佢唔係你阿媽。 佢唔係你阿媽，但係有時你又當咗佢阿媽。 係咯，呢個我都唔敢講落去。佢唔係我阿媽，我都冇當過佢係我阿媽。但係佢有陣時成日都會話，我唔想變到你阿媽咁啊咁樣。 係啊。 你有冇啊？ 但系你唔知噶，你自己会不知不觉有阵时咧， 你同我啲对话都似我妈噶。 有啲嘢讲完之后咧，哎呀， 系啊， 点解我咁似一个阿妈咁？ 我成日问阿彭晴借纸巾嘅时候咧，佢就系嗰个心情咯，个表情。 你成日都要问我借纸巾 咧？系啦，佢成日都话你点解成日都冇带纸巾噶？ 所以 你咁污糟嘅，跟住我觉得好似我妈闹紧我。 所以我而家唔出声噶啦，因为我已经唔再借纸巾俾佢。 我今日自己带咗。 系啊，你今日好彩啊！ 你睇。呢啲咪妈妈咯，又系妈妈咁样啦。 妈妈呢个感觉， 唉，真系最紧要 赞你啊！ 最紧 要乖啊！ 系啊，你应该要赞我。 乖猪啊！你今日要带纸巾。 妈妈，我今日带咗呢一包咧，有牛牛嘅，有图案嘅纸巾啊。 纸贴呢个额头啊！ 好啊，我唔要贴纸，我想咁猛呢打机啊！最后一点，佢话啦。记住啊，佢唔系你嘅敌人啊！呢、个咧真系好深嘅体会，因为原来吕秋燕律师佢自己都有离异，佢话咧，佢话请你记住，如果要离婚，佢曾经系你嘅最爱，佢话大部分嘅女人咧系你俾佢一分，佢就会还你十分。当然啦， 零时十分， 如果你将佢逼到去墙角，佢亦都会咁样对翻你啦。喂，好实际啊！我觉得呢个仲实用，所以咧，我觉得你听晒我哋头先上下集咧，你如果系一个啱啱情窦初开嘅，听上半集，哎呀，我要拣一个咧，又同我做家务啦，又唔会同我分享乜乜乜啦。如果你有翻啲历练啦，你就听头先下半集。 所以听我哋节目一定要听晒， 听晒， 唔好听一卷。如果唔系就大件事啦， 葵花宝典一样吓。啲先自宫， 你烧啲鼠尾草烧几多棵都救唔到你啊！真系啊！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是啊，就算揀了一个即好的伴侣回来，都要好好维系大家的感情才能够保持得到的。不是短短感情都这么容易维系的，包括他自己都是啊。这一只歌不多不少都跟他婚姻都有些关系。 唱歌的朋友，现在我们 很敏感这个字眼。 是吗？是啊。 真係好犀利啊！1983年系啊，冇错 ，The Police 嘅 Every Breath You Take， 咁啊呢一对英国嘅组合啦，系啦，写嘅朋友咧就系 Sting 啦，系啦，咁我呢只歌嗰啲成绩真系劲爆炸。 Sting 系咪就系后来自己都有独立发展？ 有，佢自己独立发展噶啦，系啊，冇错，但系当年佢都仲系喺个组合里边啊嘛。 系。 咁啊，当时咧喺1983年嘅时候咧，呢一只歌喺美国同埋加拿大啦，咁喺 Billboard 嘅 Hot 100嗰度啦，连续八个礼拜攞 Number One。跟住然之后咧 ，UK 喺英国嘅 Single Charts 嗰度四个礼拜都系 Number One。Billboard US Top Tracks 都系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哇！做啲成绩真系劲到爆炸。 但我想话呢只歌究竟系歌颂啊，定系恐怖嘅咧？ 嗱， 即系头先我点解我话有啲敏感咧？因为佢猛咁话咧 ，I'll be watching you 啦， 系啦系啦 ，your every step you take 啦，你每行一步都及住你啦。喂， 系， 我真系以为唔系唱情歌，好惊。 你就以为唔系唱情歌，阿 Sting 咧就话啦，啊，佢话咧，其实咧有听过好多朋友咧，即系包括有时去街撞到一啲歌迷咧，都 问佢 讲，佢就话，哦，你知唔知我哋结婚嘅时候咧，特登咧播呢一只歌啊？ 不是吧？ 系 Every Breath You Take， 我哋好中意呢只情歌，呢只系我同我老公嘅主题歌曲嚟噶。 佢哋幸福嘛？ 咁样冇啊，咁就系倾偈。我唔知佢之后系咪，我应该都幸福系咁样夹住，咁样监察住，咁样吓，成日都跟住你。 你第一次听呢只歌嘅时候，你当系咩歌？ 我真系都以为系一只即系成日都会守候住你嘅情歌。不过你知啦， 佢个旋律又唔系咁浪漫。 我知啊，但系佢唔系浪漫，但系佢有啲激情，即系话。我真係好想成日都陪住你， 真係覺得佢激情。 我好想咧，成日都咧，即係將你變細，跟住然之後袋喺我衫袋嗰度，咁我咪可以咧，成日都可以同你一齊擁有你咁樣。 嗱，呢只你頭先講個意思咧，譬如杜德偉有一隻歌咧，很想把你藏起來咧，佢就有嗰個意思嘅，即係想擺落個手心裏邊袋落袋啦。但係最大分別係咩呢？佢用咗個好幽怨，即係好甜美嘅旋律咧，你就會覺得嗰個真係話咧，哎呀，我真係好想把你撐起來咁樣。喂，但係而家呢個咧， 呢只歌你咪完全冇呢個感覺係咪啊？ 好驚喎！ 即係所以要講翻啦，呢只歌到底係點樣嘅咧？嗱，呢只歌咧就1982年嘅時候啦， okay. 當時 Sting 就寫呢一隻歌啦。喺咩嘅情況底下咧，就同佢個太太分開。 OK， 當時佢同佢太太 Frances 咧就係分開，咁開始咧就同另一個女仔叫 Trudy 咧喺埋一齊啦。系啦，咁佢当时咧话，原来呢单嘢都几多人啊，成为茶余饭后嗰啲啊，点 解啊， 莫发生嘅事件， 因为争产啊， 唔系争产，因为咧佢呢件事咧就后来就讲翻咧，就系话咧，其实佢哋当然结咗婚啦，咁系 Sting 咧出去揾个第二个嘅，咁、 哦、 但系呢一个女仔啊 Trudy 咧， 系 做咗佢老婆啦。 咁究竟嗰個第二個係咩人嚟嘅咧？係咪嗰個就關鍵啦？真 係 係咪？ 就係同佢老婆有關嘅，因為嗰個係佢老婆好朋友嚟嘅、 哦。好朋友嚟㗎！哇、 yeah. wow, ！佢呢啲唔係中國傳統習俗嚟嘅啫，唔得咁樣㗎。 中國傳統習俗識得 唔曬係咪？唔係啊！中國傳統習俗就話咧，即係通常都係話咧個老個公子咧一次過識到姊妹兩個咧，然後就話哎呀大橋小橋咁啊一齊納入做妾咁樣。但係而家冇呢支歌唱㗎咯噃。 真係啊，好近嘅啫，住隔離嘅啫。 哇！近水樓台添。 系近到咁紧要啊， 咁好难噶。 所以呢段嘅 关系就 关系啦，或者呢件事 咧，唔系呢啲就闺蜜就变啊， 系咯， 就变 B 字头嗰英文字噶咯。 嗯嗯， 系咯，就即系沙滩 B。 哎，唔知啦， 就真系闹死噶咯，真系。 咁系咯，后来都唔一齐啦。 梗系啦，死硬噶。 咁但系咧啊，都发生喺咁嘅背景啦，咁点啊？梗系好混乱噶啦，梗 系 想走啦，系咪先？咁于是乎咧 ，Sting 咧就去咗加勒比。加勒比去嗰度咧就即系放松下心情啦。 就遇到 Johnny Depp， 避走一阵先啦。咁咧佢就去咗 Jamaica 嗰度咧就写呢只歌，而佢写呢只歌嘅地方咧就系话当时呢个007嘅作者系、Ian Fleming， 佢系里边嘅其中一个 estate， 就话喺佢个屋里边吓。咁、佢当时咧阿 Ian 咧就系写紧 Golden Eye。即係呢個007裏面其中一個古仔嘅嗰一張書台嗰度，阿 Sting 咧就去咗嗰個度假，就話佢喺嗰度寫一首歌，寫咗呢一首歌。呢一首歌咧就其實咧係講一個咩咧？講一個 好中意。 哦，佢系零零七度嘅灵感嚟噶嘛，所以特务嚟嘅。 控制人， 哦， 监视人， 我绝对系啦。 占有欲好强嘅一个 lover， 冇错。 讲一个人，咁咧就写咗呢只歌。 恐怖情人啊， 系啦，就 every breath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 啦，你每一口你吸嘅即系空气，每一步你行，我都要跟实你咁。 讲到明噶咯。 系啊，咁但系咧，佢话佢个灵感喺呢度嚟啦。咁但系咧，佢话，嘿，好笑嘅，又系瞓到半夜三更，就系嗰啲灵感啊，嗰啲字啦，冚噶啦，就喺晒个脑嗰度啊。然之后咧，佢坐喺个钢琴嗰度，系咁弹下弹下弹下，咁跟住半个钟头，咁就搞掂咗啦。 哦， 咁就写咗呢一只歌啦。 因为如果你用你个讲法，即系加埋呢个背景咧，就更加似啦，就恐怖情人占有欲。 但系佢个背景系咁啫，佢冇谂过诶呢一只歌，只不过系一只普通嘅情歌嚟嘅啫。佢就冇谂过啊，乜啲人系觉得好似咩监视你啊，控制住你啊，咩好似成日好似有个啲闭路电视睇实住你啊咁样。 系， 咁佢绝对唔系咁嘅意思嘅，只不过后来啲人一听住呢只歌嘅时候，可能研究下啲歌词就觉得咦。乜咁樣噶？ 咁、哦、你可以咁理解嘅，譬如我哋咧廣東話有啲情歌咧，譚詠麟嗰只啊，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神的臉。你如果用呢個角度解讀，期望每朝早都見到你，咪即係分分鐘都望住你咯。林子祥嗰只分 分 鐘 需 要你，亦都係一樣噶。 咁我分分鐘睇住你啊，睇住你都 係 O K。 咁我需要你，其實咪就係我佔有你咯。其實我哋如果用任何方式咧， 係、哦、㗎。如果你過咗龍啊，或者係另一面睇，你可以係咁樣㗎。 即係甚至乎我哋好多歌都話咧，即係咩不能失去你啊，即係你是咩你是我的全世界咧，即係你永遠都有呢啲歌詞㗎嘛。其實你都可以形容為係一種佔有欲好強嘅。 係 咁，不過我都明點解有啲人咧會覺得好冧嘅，因為佢後來嗰度就寫住話啊，你仲唔明白咩？你屬於我啦。我会即每次见唔到你咧，我就会喊啦。I keep crying, baby, baby, please， 咁样 ，you belong to me， 系你我噶嘛？ 即可能呢啲咧就会令到啲女人咧，会唔会有虚荣感噶？你哋，你睇下我男人几需要我，佢啊真系一步都唔离得开我噶， 成日要睇住我，我睇住佢啊真。 会唔会有呢种虚荣感？ 冇啊， 不过你唔同嘅，其实我成日都觉得你系属于系咯。 男人咁、 啊，你係屬於比較獨立嘅女士啦、 啊， 又好似唔係幾需要人哋去依偎住咁樣。 我好需要噶。 咁佢使唔使每一日都要掛住你啊？ 咁一依個就 要唔要每日都見到你？ 我好難控制噶， 係咩？ 所以係我只能夠令到。 哎嗱，你電話響啦，佢又嚟打俾你啦。 我盡量做好自己嘅就係，喂，不過呢只歌真係好巴閉嘅。 點啊？ 巴閉嘅地方係咩咧？咁你知我哋日日喺電台咧，當然都要播歌啦，啱唔啱先？呢一隻係啦，咁佢播歌佢哋收啲版税噶嘛。啱啱先，佢都會計翻嗰個播放嗰個次數噶嘛。錢我就唔知道有幾多啦。咁但係咧，原來呢一隻歌咧喺2019年嘅時候啦，喺一個咧叫做 BMI Broadcast Music Inc 嘅呢一個機構裏邊咧，話 Every Breath You Take 呢一隻歌咧係喺依個嘅廣播歷史上面咧播得最多嘅一首歌。Airplay 係 Radio Play 最多嘅一首歌，播咗差唔多成1500万次，攞獎嘅真係 犀利喎， 播得多攞獎嘅。 咁會唔會再加埋 Every music you play 咁樣？ 係啦，Every song you sing, Every breath you take。下次聽呢只嘅係啦 ，Sting 寫嘅 The Police 嘅時候啦嚇、啊，究竟佢係想成日守候住你啊，定係監視住你咧？所以咧當時都有人講咧，就話呢一隻歌咧，其實佢係送俾前妻嘅，因為佢哋冇一齊啊嘛， 係咯， 冇一齊啫。個人冇一齊啫，但係個靈魂 掛住你， 仲係唔知掛住啊，定係想我睇實住你啊？Breath you take 啊 ，The Police 啊，3:30都嚟紧噶啦，已经吓。今日喺节目当中咧，都同大家讲下啲好老婆啊，系啦吓，咁间好老婆啊，点会净系咁简单咧？其实都真系。 哦，今日咧，我觉得我哋唔知点解都比较统一啊，可能系呢个婚姻篇啊。我哋今日几个题目咧，其实都系同啲即系婚嫁有关嘅啦。以下落嚟要讲嘅呢一个新闻 咧，人情啊系嘛？ 人情就都可以嘅，佢但系我觉得咧有一个就好笑咧，就系话要求求婚之后咧，即系应该咁讲，有好多女人咧就唔希望结咗婚之后咧，你就完成任务啊。 即系唔想咧，结咗婚之后嘅生活咧就变咗咧，即系 一见家私啊，咁啊算数啦， 系啦，你就当咗老凤啦咁样。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要求咧就系话，你可唔可以咧继续爱我如最初咁样？ 好啊， 系啦，咁样 就咁讲啫， 咁好浪漫啦，系咪啊？咁如果要将佢数量化咧，量化即系唔系量化宽松计划，系量化诶、老婆。咩叫做结咗婚之后呢我要继续爱你如最初咁样。 即係咩意思啊？ 嗱，咁我俾个实际嘅要求你喇喎。我每年至少要感动十二次。 一个月一次啊，真係。 冇错。我唔係讲緊 M 喎。 我知道。 因为嗰啲係激动唔係感动喎。如果係咁嘅都係伤感 喎。即係点啊，每年每个月都要令我。 有惊喜。要感动。嗱，仲要感动又唔同惊喜喎。 譬 如你每个月都唔返屋企食饭一次嘅，你都好惊喜啦，系咪先？或者你每个月你买一份礼物俾佢， 感动咯、 啊。但唔系佢要感动，感动同惊喜系唔同嘅咁样。 点啊？佢要求乜嘢啫？ 佢就要咁样咯。佢话因为咁嘅，佢话咧原来就有今次喺台湾嘅，佢话咧就有个男仔咧，佢就话啦，我同我女友咧谈婚论嫁噶啦。不过女朋友咧就喺结婚之前咧就突然间同我讲咧，佢就话我咧希望有一啲要求嘅。有啲咧就系譬如话同钱有关嘅，咁啊嗰啲都算啦，可以晏啲再讲。但佢话另一个咧就话每年要让对方嗱，即系双向嘅、感动十二次至少，系啦。 嚟紧下个礼拜系情人节，咦？我哋一间可以翻嚟倾下， 翻嚟倾下。 系啊， 你有冇能力或者你有冇享受过一年感动佢十二次咧？ 等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生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红笑脸，红裙，红丝巾。似般坦率还天真，一对眼水晶般吸引，流转的舞步像浮云。忘记你，但仍然想起，越想起更加。有味，紧抱你，抱紧的只得空气，明知得不到你，何必再要记起？一丝丝，一点点，笑慰亦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 心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19宗确诊，累计有10608宗确诊个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不认为改革后的通识科等同国民教育科，又指暂时没有打算将国民教育科独立成科，认为渗透在不同科目的方法效果更自然。被问到课堂能否讨论内地的缺点，杨润雄在一个电视节目举例子，内地贫富悬殊等可以讨论，要基于事实陈述。若果要讨论两地司法制度，教师应该解释两地的差异和一国两制有关，亦应该列明两者的好处和坏处，给学生自行判断。他说新科目会设立课程监察，到学校试学和课程探访等，认为应该以平常心看待，局方是想了解学校在教授新科目时会否有困难。至于教育局要求学校成立国家安全教育小组，杨润雄指并非想成立纠察队，有关做法是重视国安教育。原先用作举办车公诞市场的沙田翠竹街足球场，食环署会设立销售点，由今个月9号至到26号期间开放，共设32个干货摊档，营运时间和车公庙开放时间相同。当局说销售点会应用科技监察人流并控制人数，每日下午安排清洁时段，食环署在公众地方清洁消毒，各摊档清洁消毒工作由档主自行负责。食环署说销售点设有红外线传感器计算场内人数，人流会以红黄绿灯形式显示，绿灯代表人流较少，黄色代表人流较多，红色就代表场内人数饱和，市民暂时不能进入销售点。由于同15个花市不同，这里无需取票。当局说摊档经营者和员工必须在销售点开放前48小时内进行病毒检测，进入前出示或者提交阴性检测记录。食环署会提供一次免费病毒检测服务。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过百名囚犯以担心新型肺炎疫情和不满当局限制探访为由，在监狱发起骚乱。事发当地星期六凌晨，当局说大约115名囚犯在监狱内四处破坏，除了纵火和打烂玻璃，又蓄意堵塞厕所和排水渠，引发水浸，并向窗外掟杂物，还袭击狱警。执法人员用了近7小时才恢复秩序，事件中一名狱警受伤。市长发言人批评这些囚犯的暴力行为非常极端，而且不能接受，不排除起诉他们更多罪名。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相当温暖，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稍后骤雨渐转频密，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及温暖。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咧，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广东道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漆咸道南。跟住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道路工程咧，现时中区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李宝春大厦一段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车龙排到过去环球大厦。咁就系因为有道路工程，中区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李宝春大厦一段慢线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环球大厦。咁另外啦，为咗配合维多利亚公园年宵市场活动，直到凌晨嘅一点，部分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咧都系有临时封路安排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就系、是、为咗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年宵市场活动，直到凌晨一点，部分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都系临时封闭措施。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会不会喜欢中女？我觉得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说我妈这样，当她发现咦今天的鸡蛋贵过寻日，她就会很据理力争。即是我觉得生活上有一些很细微的执着，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扮演很重大的意义的，所以中女都很可爱的。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行达， 我是张敬轩。 好耐好讲啊，即呢半个小时嘅中女宅男沙很大啊， 好丰富啊。头先我哋讲开咧，就话台湾一个男人咧结婚嘅时候咧，准备结婚啦，女朋友就话啦，你要我嫁俾你都得，要满足一啲条件嘅。头先嗰个终极杀著咧就话，一年里边至少要感动对方12次。 系 咁，我哋用我哋嘅理解，即系互相感动啦， 互相感动， 冇理由净系得男人不停喺度氹你啦。 系 咁啊嗱，佢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啲条件噶。第一要有个婚后基金啦，每个月就要夹啲钱出嚟做家庭基金啦。不过最大镬咧就系由女友保管同埋拥有决定权咯。 哦，因为男人有钱身痕嚟，系啦，啲咁嘅谂法啦。 咁啊，婚前共识咧就要有嗰啲婚后生活啊、小孩教育期望啊、心灵成长啊，又要有啦。仲要嗰啲共识嘅主题咧，仲要再细分咧，喺唔同时间、唔同阶段嘅小问题咧，都要有得到共识嘅，要倾定先。 系， 我谂倾完都瞓咗觉啦，咁样。咁啊，然后譬如佢有啲咩婚前共识咧，佢好细致嘅，佢就例如要求你，你同我讨论啦。我哋第时生个仔咧，几时开始学游水？到时先算，冇得到时先算。 咁仔细啊！ 而家要讲几时学游水啊？咁啊，一个月啦，咪一个月，唔系一岁啦，一岁啊！咁啊，边度学啊？讲定先。 哇！ 系啦，癫咗啦，咁样。 唔系，我觉得咧，嗱，如果你咁讲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呢个女士咧，呢、這个女朋友咧吓， 系咪好惊咧？ 佢系好惊， 系。 但系咧，另一方面咧，我又觉得佢又。知道結婚的現實就是這樣的了， 但是我又覺得他現實得不曬咯，他在現實之中呢，他在現實之中太過理想了，他以為這些東西只要講曬呢 就沒事的了， 就可以沒事的了，所以就不夠現實咯。因為如果真是現實，譬如我和你呢這些飽歷創傷的我們當然知道 呢啲嘢做就得噶啦，唔使講噶，使乜事事先攞到咩共識咧？好多嘢都冇得拗得掂嘅咁樣。咁啊，而佢最終極就係頭先我哋都好驚嗰個咧，就係話每年要讓對方至少12次感動。咁我哋就真係喺度互相思考。 感动啊！ 要点样叫感动呢？ 唔系，其实咧，我又觉得佢只不过系想即系提翻 keep 翻个温度， 系啦，个温度系啊，爱记得啊，爱我如最初啊，咁样。我哋虽然系结咗婚咋，但系我哋都要继续保持呢种爱意啊，咁样咯。 其实系嘅，不过咧又系好傻，你量化咗出嚟。 系啊，一年一个月一次啊。 一个月一次，仲要系咁嗱。譬如你第一次佢谂到个好正嘅，譬如话啊，我带你去边度度假，你好感动啦。第二个月咧，你自然就会谂我度假去咗啦嘛，你冇理由第二个月再去度假。 即系你会有个期望， 越嚟越期望高，咁咧你就越嚟越难达到。于是乎第二个月咧，可能你就由日本就要变欧洲，欧洲咧就要变唔知咩北极啊、南极啊咁样。 系， 咁你越嚟越难啦。咁如果你谂住用买礼物嚟作为呢个感动嘅方法咧，咁你第一个月可能你买咗半卡，咁第二个月咧。我都是买半卡、啊、一样的跟上次不同牌子的。那怎么样哇这个有点难啊。 底心谈啊有点。 十二个月不过你觉得啱的。如果他可以宽松一点、就算达不到目标但是如果你看到对方很努力地去为你呢、去设计一些项目呢你都收货的话呢 是啦赞下他啊。 那就很感动。 很感动的是吧你看到对方感动的时候你即是双向的嘛这些东 西。那可不可以这样交功课老婆今个月 我感动你的功课是这样是什么我没有出去滚啊。 哇你真的很感动你咁都讲得出你真的。你咁都讲得出是吗在婚姻上应该要 感动。我对你忠诚 喎 老婆。 唔使讲㗎啦呢啲嘢。 我讲定好你咁鍾意讲嘛我讲俾你听囉。今个月呢我冇滚啦我夜晚呢冇睇 A 片啦我呢返到公司呢亦都冇同女朋友唔係女朋友冇同女同事倾偈啦。咁感动啊。 咁你觉得呢个女仔其实係咪即係好似好有准备咁样係咪 但係。 太有准备啦当然。 係啦、我哋要送返一句中国嘅名言俾佢听呢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呢位女人的性命。 幸福啊唔知佢肯唔肯结婚呢、那个男人真係啊。即系以维系一段关系，大家都明嘅，当然都唔容易啊。有阵时咧，净系好微小、好卑微嘅一个愿望，就系、我哋可以成日都相见咧，其实都未必真系做得到嘅。即系好似以后嚟今日明日爱情故事当中啊，想讲嘅呢一个爱情故事啊吓。缅甸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同埋即系新闻啊吓，咁啊， 好似历史重演咯。 系啊，同呢位人士有关嘅昂山素姬啊吓，啊佢嘅爱情故事都曲折离奇咯吓。先讲佢背景啊，佢爸爸吓， 佢爸爸都系一个将军，系啊，仲要话当年缅甸独立运动里边嘅领头人物。 系咁，但系就喺佢两岁嘅时候就俾人暗杀咗，咁但系就系啦，爸爸未完成嘅，佢作为个女都希好希望，好希望。帮爸爸完成呢一个民主嘅事业啦吓，咁啊佢都系喺英国嗰度读书嘅六四年嘅时候啦，系啦佢妈妈将佢送咗英国嗰度就读政治啊、哲学啊、经济啊等等啦。咁佢嘅监护人啊叫做高布斯芬爵就介绍咗佢认识一位男人，呢、个男仔叫做米高阿里斯伯。 系啊，呢、个米高阿里斯咁啊外国人啦、啊。 系。 咁呢、个外国人咧就哇喺昂山素姬身上面咧就见到好多。東方文化咁佢緬甸係即係呢邊啊嘛，亞洲呢邊啦，咁佢好鍾意好著迷喎、你有冇發覺好多外國人啊佢哋都係㗎。譬如最鍾意一啲即係比較神秘啲印度啊嗰、時你咪話過Beatles 佢哋啦有一輪都好鍾意去。 佢哋學習嗰啲東係啦。 梵文 啊印度嗰啲。 嗰啲宗教啊佢哋都好鍾意啦。咁譬如之前 Brad Pitt 嗰啲好鍾意西藏啊佢哋嗰啲藏傳佛教啦。咁佢都係佢喺昂山素姬身上面都好鍾意一啲東方嘅色彩啦。咁当然他们就相爱啦还要结婚添。哦犀利喎昂山素姬的结婚条件竟然得一个。如果缅甸啊他把声不是这样。如果缅甸需要我的话我要必须回去。 是。 哇这个条件劲过大头先我们讲 那 些啦。 是啊一个月要感动一次。 是啊不用啊他这个一句劲过大就是说如果国家需要我我就要回去国家那里。 是啊大事 啊。是啊。 老公应不应承啊 老公最难得是应承 的。是啊应承了。 是啊。 但是不是立刻回去的。 是没错。 那他们都享受了十几年那个的婚姻生活十六年的婚姻生活。那么昂山素姬都好好地做好自己即係家庭裏面做媽媽嘅角色啦。 啦，做家庭主要嘅角色啦吓。佢哋两个仔出世之后咧，佢都好好咁照顾家庭啊。哇，佢煮嘢食都几好添嘅。 系啊，有个细节咧，我觉得真系好难想象嘅。即系无论佢而家嘅评价变成点咧，毕竟都系一个好似民主斗士啊嘛。但佢话佢会帮佢老公烫物啦。执屋啦，佢话咧令到啲人都觉得，哇乜原来佢唔系净系识民主嘅啫，佢识烫物，识做家务， 佢唔系 净 系识民主，佢真系识煮嘅，识做嘅。 系啊，咁但系去到后来咧，就好快进入咗即系大家比较熟悉嘅情节咧，就系佢1989年嘅时候咧，昂山素姬真系翻到缅甸，结果咧就俾军政府软禁咗，系啦，咁当时咧佢俾人软禁嘅时候咧，都唯一安慰咧就系话都冇其他皮肉之苦，佢都只系软禁咗啫， 即系 都仲喺屋企啦咁样，咁佢老公喺呢个时候咧就展示出咧一对夫妻咧大难临头，并冇各自飞，好紧要。佢话佢老公咧就不停喺国际为佢奔波啦，就话睇下究竟可唔可以咧揾人去帮手啊？可以令到佢即系救翻佢出嚟， 搞大件事啦， 系啦，搞大件事啦咁样。咁同埋佢保持低调啊，即系点样做都好咧，就话要保持低调，因为佢知道咧就系话原来佢哋缅甸军政府咧就利用昂山素姬嫁俾外国人呢件事咧，就大肆攻击同埋诽谤佢。其实嚟到今时今日都系噶，缅甸嘅宪法咧特别系加咗章嘅，就系话领导人咧，领导人系唔能够由同外国人结婚嘅人士担任。 即系好明显呢个条 系为佢而写嘅，系啦。咁你谂下，你写完之后咧，后来者都更加唔会有呢支歌唱啦。 系啊， 系啊。咁佢话一路咧就由1989年俾人运啦，运到1995年嘅时候，佢话咧佢老公阿米高咧就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英国大使馆打嚟嘅，佢就话喂，佢话咧昂山素姬咧就已经重获自由啦，咁样 系，好似去探佢，好似当时啊，佢两个仔可以攞到签证咁，跟住探佢，哇，好多年都冇见个仔啊，大个仔啦，直情系， 我觉得有啲即系有啲令人觉得唏嘘啦，因为分别嘅时候咧，其实分开嘅时候咧，佢哋两个仔仲好细个啫嘛，眨下眼突然间获高过妈个头啊，真系 系啦。不过即系个仔都长大啦，咁啊，当然个先生都系即系一路咁样慢慢都长大啦，系咪？但系非常之不幸啊， 系啊， 真系1995年嘅时候咧，话原来呢个缅甸之行咧，都系阿昂山素姬同埋佢个先生啊阿里斯，好似都 有啊 cancer， 最后一次见面 系啊，就话 cancer 嘅末期咁样。咁当时咧，佢已经知道咧，就手术都帮唔到佢啦。佢咧就打电话同昂山素姬讲，佢话睇下有冇机会咧。可以即係見最後一面，嗱咁有個前提嘅。當時昂山素姬雖然放我出嚟，但佢唔走啊，即係佢1995年放出嚟咧，佢話佢要繼續留喺緬甸。咁呢個係佢嘅選擇。咁結果呢個選擇咧，就令到咧，當佢老公有病嘅時候咧，咁啊淨係可以佢老公過嚟睇佢啦。咁但係咧，佢每一次嘅申請都俾軍政府拒絕。 係。 咁即係話咧，因為軍政府淨話得你可以探佢，你走啊，你走就可以探佢，佢就係唔想留低。唔想留低昂山素姬喺缅甸啊嘛！ 佢但系当时都军政府都开咗条件啊，你咪走咯， 你走就得噶啦， 系啦，你走得， 但你翻唔到嚟， 你唔好翻嚟，你记住，你走咗唔好翻嚟，唔俾你翻嚟。 系啊，咁啊，据讲咧，当年咧，即系嗱，我哋而家成日都以为国际嘅声音啊可以好帮到手啦，但系原来当日嘅国际声音包括咩咧？罗马教皇，美国总统克林顿，全部都出声，喂，你俾佢见一面啊？点知都冇份。咁当时系啦，军政府就同昂山素姬讲，你可以噶。你翻去牛津英國咪得咯，你走就得噶啦，我哋好歡迎 你 走噶。所以你話你咪好諷刺咧，即係我哋以前睇嗰啲好惡嗰啲叫做政邪片咧，通常就係軟禁咗個女主角，就唔俾佢見嘅。咁啊， 跟住有王子嚟救 你，以為王子嚟救佢，但係而家調翻轉，佢係話我俾你見啊，你走啦。但係反而個主角就我唔走。 就 是、 同一個故事 就哇！呢、這個真係生死抉擇喎、啊。 而同一個故事就簡單，但係佢已經揀咗個國家啦。 哇！真 係昂山素姬 係啊，呢、這個係好經典嘅一個，亦都好殘忍嘅抉擇。 好殘忍！ 佢決定咗唔走。 佢唔走，咁但係咧，佢亦都有選擇咗同佢道別嘅方式，就係、是、佢著住一條佢個先生好中意嘅顏色嘅裙，頭上面插住一朵好靚嘅玫瑰花。佢去咗英國駐緬甸嘅大使館，跟住然之後去做咗一件事， 係啊，就拍咗個 video， 係啦， 就 send 俾佢老公阿米高，然後就話即係你嘅愛咧係我堅持留喺呢個緬甸繼續嘅精神之柱，咁啊電錄影帶就偷偷運出去緬甸啦，不過真係做戲一樣，因為佢呢個影帶喺佢老公離開人世只有2日先至收到，咁所以而家你睇翻。 即係佢後來就順利就掌權啦，不過都做唔到實權，因為俾人哋憲法寫咗，去到最尾而家軍政府又再軟禁咗佢，好似一個循環，犧牲咗好多，唔知佢得到嘅又係啲乜嘢咧嚇？ 即係嗰啲又係不問結果，只追求喺過程裏邊，大家都係真係相愛啦。哇！呢段非常艱苦嘅愛情故事啊，幾時都好似喺度等緊佢咁樣啊。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then how can we say? 非常凄美的呢一首情歌啊， 系 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爱情故事啊？真系啊，不过我谂呢几排啲故事就真系 爱情故事， 系啊，唔系即系都上落落都几心跳，几惨烈啊！即系喺度等紧点啊，个价几时翻嚟啊？ 唔紧要啦，过眼云烟啦，几千万我当散纸噶啦， 几千万咁少，人哋几亿几亿噶， 系啊，唔紧要啊，反正我都冇买。 系咯， 散户嘅意思咪所有钱都当散纸。 即系唔知即系呢几排有冇都好多人冲鬼咗入去咧？ 可能会，我见到有人问唔同嘅股票。不过我觉得嚟嗱，我哋唔系财经节目啦，但系最近咧有一单新闻咧，即系发生到今时今日咧。 已經成為咗好似啲宅男咧頭上有光環嘅一單新聞，真係好正嘅。同埋我覺得咧，亦都同我哋早嗰陣時介紹《名人愛情故事》個主角有關啊嘛。 哦， 我哋係我哋能唔能夠話咧？喂，我哋真係好有先見之明嘅啫。我哋全部都介紹咗嗰啲咧，早著先機。 啊，你哋真係 快人一步啊！真係 你咁樣都尖到，即係掹住個三尾都得。 係咩？我又亂咁認叻啊！ 哎呀， 我得跟你學嘢啫， 我跟你學真啊！講啊 ，GameStop 事件咁啊，其實你我都唔知而家算唔算告一段落，不過唔緊要，因為咧嗰啲股市啊信息萬變嘅。係咁啊嗱，總之簡單啲咧，就話有一隻 GameStop 咧就轉、本來就做呢啲實體遊戲銷售公嘅業務嘅。 係 啦，咁啊因為疫情關係啦。亦都大家覺得咧，而家成個世界都係中意 online 打 game， 咁所以就有啲人就唔睇好佢，咁啊特別俾華爾街裏邊咧有一啲沽空基金咧就話，沽位佢啦，沽位佢啦，咁啊呢個係啦，挫佢個價就會好低啦。咁啊呢個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本來就好普通嘅一個即係華爾街。每日都有呢啲血案發生㗎啦， 佢哋經常都用呢一啲手法賺錢或者呢財技啦，係咪沽空？我哋就平時即係作為散户， 我哋就老老實實買嘅啫。 係啦，我哋就買，通常就希望佢股價升嘅。係 啦， 佢哋呢沽空機構就買佢跌嘅。 係啦， 咁越跌得多，佢哋越賺錢。 冇錯啦，咁啊佢亦都有風險，不過佢自己承受啦。咁但係點解今次個故事會同啲宅男有關呢？就話說美國佢哋亦都有一個嗰啲社交網站媒體咧，Reddit 啊，就好似我哋有啲人就要形容就話，譬如連登啊、高登咁樣嘅。咁有好多呢啲網民喺嗰度咧，就成日都會發文啊，討論好多唔同嘅話題。其中一個佢哋中意討論嘅財經，嗱，但呢個咧，我真係覺得咁犀利嘅咩？我哋香港嘅網上討論財經咧，都係問 number 嘅啫。 可能係我哋暫時理解啫，可能好多人做緊世界嘅。 其實咧，我想話有一個新聞，唔係有一個新聞，我哋接近同佢相似嘅。一間你一聽就知噶啦。我哋有類似做過呢啲咁嘅戰績嘅。咁佢哋呢班美國嘅 Reddit 嘅網民咧，就話佢哋唔認同沽空基金對呢個 GameStop 嘅睇法。佢哋話：喂，其實咧老牌嘅實體遊戲公司，佢哋已經特登刪咗好多咧實體分店咧，係正確嘅選擇。因為佢覺得而家呢個潮流咧就賺錢賺唔到啦嘛，佢哋轉向網上業務其實係好事嚟嘅， 轉緊型㗎啦， 轉緊型嘅。但係點解你哋班大鱷 寫到咁衰咧？ 寫到咁衰，直情係話佢唔值錢咁樣。因為佢哋試過話有一次佢股價咧，其實已經去到唔知 60蚊， 60蚊定幾多蚊嘅時候咧， 喂唔值喎，寫啲面報20蚊就俾多你咯。 咁如果你同我覺得嬲就算啦，咁估唔到咧，佢哋 Reddit 嗰班 最實際 係啦，被譽為宅男嘅呢一批網民咧就話喂。不如咁啦，我哋聯手買佢咯。你要沽空佢咧，我哋就將個市托翻上去。 係 啦，嗱點操作咧，唔使理噶啦，都係嗰句財經節目教你啦。 交俾財經台啦。 係啦，總之佢個運作就話咧，同佢對著幹喎。 係啊。 咁咧，佢就喺網上號召咧，佢哋啲朋友咧一傳十，十傳百咧，大家不如買入啦咁樣。然後我哋嗰個名人愛情故事嘅主角 Elon Musk， Elon Musk 即係 Tesla 嗰位朋友，佢又喺一個 Twitter 度就寫咗一句咧，買 係啊 GameStop。跟住佢好似係叫大家再睇 Reddit 裏面啲嘢嘅，咁然後大家睇完之後就發覺，哇！一呼百應咧，估唔到喎，大時代方展博上身喎，就話咧個股價咧越屢創新高啦，由幾十幾十變成幾多啊？嗰陣時最高 見過，佢最殘嘅時候得兩個幾， 係啊， 佢最高嗰陣時去到 400幾、500幾蚊美金， 黐線㗎，係 啊！ 嗱、 啊， 你我唔知而家點， 而家唔知啊！嗱，即係我哋當舊市啫嚇，咁啊，由於即係佢哋嗰啲沽空基金嘅玩法就係個股價一高咧。佢就要即系补仓啦，又要蚀好多嘅，咁于是乎就被誉为咧，就系话惨淡蚀本离场，就话宅男散户咧就成功击退呢一个华尔街大鳄，哇，蔚为美谈。好啦，咁你话我哋香港嘅散户网民咧， 我哋 香港嘅网民，你唔记得嗰阵时即系《苹果日报》事件咧，都算系做过一次噶嘛？ 哦、 即系当佢一发生咗官非嘅时候咧，就有人就话不如我哋买咯咁样，结果咧个股价咧就由急跌就急升、 啊，几蚊去到几廿蚊啊嘛，好似都坐过山车咁。 咁当然最大分别咧就系我哋呢边就即刻话有人做事啦，就要拉人啦。咁美国嗰边似乎就即刻封佢哋英雄啦。 咩啊？而家最啲监管机构喐手噶啦，睇怕都。 都系啊！总之网上力量原来真系不容忽视。我哋嘅节目都系啊，随时我哋介绍嘅名人爱情故事啊，可能就会下个礼拜做主角噶啦。 仲有啲拣老婆，你记得听晒我哋嘅节目先至听啲准则去拣啊。喂，差唔多啦 吓，下个礼拜见啦。 下个礼拜就情人节见大家啦，年初三。 使唔使买咩礼物氹你啊？ 最好啦。 好啊，俾个感动你啊。 See you star 交俾你哋啊。 加一加一再合成凑住下，若然也多一位相信。 作字。